在新年2017年之际，科威特国埃米尔·萨巴赫·艾哈迈德·加比尔·萨巴赫近日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元帅发来了贺电。电文指出，和金正恩元帅同享喜悦，并希望新的一年成为一个给全世界所有人民带来和平、安全、福利和繁荣的幸福之年，祝愿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，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良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